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秦峰，我是话剧《茶餐厅》的演员。我们这部戏呢，会在1月25号到1月28号，在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上演。快过年了，给大家带来一篇有关过年的文章，本命年的回响，刘少棠。腊月初一晚上，家家炒花生、炒瓜子、炒玉米花，炒完一锅又一锅，一捆捆柴火捅进灶堂里，土炕烫得能烙饼，玉米粒在伴着热沙子的铁锅里哔啵哔啵响。我奶奶手拿着锅铲，口中念念有词：腊月初一蹦一蹦，孩子大人不得病。花生、瓜子、玉米花炒熟了，装在簸箕里，到院里凉脆，然后端进屋来，一家人团团围坐，大吃大嚼，吃得我食火上升，口舌生疮，只得喝烧糊了的锅巴泡出的化石汤。化石汤清尽了胃口，烂嘴角的食火消退，又该吃腊八粥了。小米、玉米肠、红豆、红薯、红枣、栗子熬成的腊八粥，占全了色、味、香，盛在碗里令人赏心悦目。舍不得吃，可是吃起来却又没个够，不愿放下筷子。喝过腊八粥，年味更浓重。卖糖葫芦的小贩穿梭来往，竹筒里抽签子，中了彩赢得了糖葫芖，吃着最甜。卖挂了枣的涿州小贩把剃和晒干的老虎眼枣串成了一串，套在脖子上转着吃。卖糖瓜和关东糖的小贩吆喝叫卖，此起彼伏，自卖自夸。还有肩扛着谷草把子卖绒花的小贩，谷草把子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绒花，走街串巷，大姑娘小媳妇儿把他们叫到门前，站在门槛里挑选花朵。上年纪的老太太过年也要买一朵红绒花插在小疙瘩揪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来关注天气，今天光照充足，能见度非常好，风力不大，白天气温回升较快，寒冷程度比昨天略有缓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话题，接着和您一起听着段子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昨天啊，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一句，段子呢已经开始欣赏了，但是呢咱们并没有把这一句啊进行展开。咱们配合这几句欣赏的作品呢是一个长篇的段子啊，会持续几天，所以咱们讲解的内容呢也分散到几天里，每天聊一点。咱们今天先说说这个三纲的概念。三纲这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不了解什么是三纲，或者说不能够领会到三纲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多重要，那么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啊，很多事情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没有办法把这个研究进行下去。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三纲这两个字在古人的心里面有多么重的分量，那么我们看古人的所作所为，今天用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他干嘛要这么做呀？他为什么就不能那么做呢？哎，就是不能，因为他被三纲束缚着。咱们今天啊，先来说一说这个纲的概念。什么是纲啊？纲这个字啊，本意其实指的是渔网上面啊，我们说不是一根一根这个线组成的渔网吗？您仔细去观察，每个渔网上都有一根最粗的大绳子，这是提网用的那个总绳。我们最后收网收网就是收这根网绳，这根绳被称之为纲，而渔网那一个个网眼呢，哎，我们称之为目。所以咱们汉语当中有一个成语叫纲举目张，什么意思呢？你一拉那根大粗绳子啊，把这渔网的这个纲拉上，这一个个网眼啊就都张开了。比喻的是什么呀？我们做事情啊要抓住它最主要的环节，通过主动的环节去带动次要的环节。那么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之间这个关系要用纲来形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是臣的纲，父是子的纲，夫是妻的纲。那么君父夫这三个人啊，他们干什么事情，作为臣子，作为儿子，作为妻子，你必须得像这个渔网上的网眼跟随着纲去开合一样，你得按照我的节奏走，按照我的安排走。换句话说吧，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得听我的，你是从属于我的。这是提出三纲的人他的观点。可是到这儿我们又要埋下一个伏笔了，这个观点真的是儒家的思想吗？这样的观点被儒家思想的主流及大成者，我们的这些思想家们所认可吗？这样的观点和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最早论述这类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吗？今天我们就可以把答案明确地告诉给您，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谁提出了三纲的观点，并且使得这个观点在后来200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呢？这算今天呀，我们留的一个扣子，明天咱们在节目中呢再继续聊这方面的话题。下边呢我们还是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昨天呢曹云金给您讲到和珅这个人啊，他的这个来历啊，讲了一段民间的传说故事，认为这个和珅呢是之前啊雍正的一位妃子转世。因为这个妃子呢曾经和乾隆啊，在乾隆还是太子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段被人传了闲话的经历，导致这位妃子丧命，后来才有了乾隆啊这个无条件无底线的宠着和珅啊，乃至后来官场斗里的一系列故事。我们下边呢请曹云金为您接着表演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串来串去串到皇后耳朵里，哼，那还了得， 调戏皇子，其实人家也没调戏，他要不招他呢，大夫也没有、没有这个，拿手绢这么打了一下，不行，赐死，赐死不能砍头，一条白绫子上吊吧，结果吊死了，就完了，人就死了，这事儿让乾隆知道了，他能不难过吗？嗨，我也是，我跟他斗什么呢？我这一斗他死了，我这是作孽呀，心里边一直就记着这个事儿，多少年了，自个儿逐渐的长大，当了皇上了，哎，有这么一天他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这么一个兵啊，长得特别像那个妃子，怎么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呢？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和珅，和珅长得跟那妃子一模一样，大伙儿就知道雍正的口味了吧？怎么这么像呢？叫过来问话，你叫什么名字？臣我叫和珅。我问你，你是哪年生的？问来问去啊，和珅这个生日跟那个妃子死是同一天，你这事儿也巧了。乾隆就琢磨，你扭过去，你扭过去，把眼蒙上了，还唱那歌呢。和珅纳闷了，皇上怎么了，什么毛病？你撞来了，有感觉吗？ 没什么感觉。 莫非说这和珅就是那妃子投胎转世？要不然他们两个人不能长得这么像，古代人他迷信呢。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乾隆感觉对不起那个妃子，他把想对他的好都给了和珅。你们俩长得像，你肯定就是他投胎，我得对你好，我得升你官，让你当大官挣大钱啊，使奴换辈。所以说和珅这么得宠，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也没有根据，反正乾隆喜欢他。刚才咱们说的这位是满中堂和珅和世龙，还有一位汉中堂，也就是说咱们这部书的书胆主人公男一号领衔主演，刘墉刘石安，大伙儿都对他很熟悉，他是清代的大书法家，大才子啊，呵，石安诗集嘛，写字也好，画画也好，也是真正的有学问，他的学问绝对在和珅之上，能耐大去了，官做的也大，刘墉的官也是一大堆，比如说啊，刘墉武英殿大学士，您在听书的时候老会听说刘墉是文华殿大学士，这是不对的，刘墉没当过文华殿大学士，老说和珅是武英殿大学士也不对，其实和珅当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刘墉是武英殿大学士，到了嘉庆年间又加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啊，这是刘墉的官衔。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天官，左都御史，敕封三千岁，太后育儿干殿下，谏官大一级，南书房行走，多的能耐，太后亲自封的铁相金锁侯，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当然了，太后说的话也就是说太后不斩他，皇上真要看你不顺眼想宰你，那有的是办法啊，他说都不算了，我听我的，得那你也没辙，这摆明了耍赖，现在就这样了，你也不敢急，急也没用。刘墉有能耐，有学问，官做的也大，相比较他跟和珅两人搁在一块儿，您大伙儿瞧，刘墉的家世要比和珅强，因为刘墉的父亲了不起，刘墉的父亲也姓刘。你看咱们说书是很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啊，也姓刘，三朝元老刘同勋， 见过三朝的皇上，而且也当到中堂了，右都御史。怎么叫御史啊？御史言官，每天就是上殿奏文，参文参武，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又犯什么错了？他又犯串闲话。这样大伙儿就能明白了吧？御史的作用就是串闲话，打小报告，这就是御史，很通俗。 咱们刘通讯老爷子 有能耐有学问，皇上特别喜欢他，三朝老臣格外的器重。但是老头岁数太大了，有这么一天，刘通讯找皇上去了。皇上，我跟您说吧，我这岁数太大了，你看我现在天上朝啊都快站不住了，那天我这都盯不下来，您别让我干了，让我告老还乡吧。我回去了，我回家抱孩子种地。哎呀，听完这话乾隆很不高兴，为什么呢？自己舍不得爱臣呢。这哎呀，老中堂，你要告老归田。是，皇上，这个您让我回去吧，我实在盯不下来，我这体力不行。那好吧，回家看孩子。啊，家里有几个孩子？家里有三个犬子。 哦， 三个犬子，叫什么？长子刘忠，次子刘向，三子刘墉。 哦， 老中堂，你想告老归田，我不反对。你是见过三朝的皇上呀，我大清朝的老臣，忠心耿耿，保我大清。你告老归田，可有朝一日你这三个儿子长大了，他不跟你一样忠心耿耿保我大清，那你这一世的英名不就毁了吗？而且我大清朝得多三个仇敌呀。皇上，不会吧？你说不会，那你怎么给我解决这问题？想走可以，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好，皇上，这样，明天在午门以外，我刘同训要午门训子。啊，到时候您来吧，我让您亲眼瞧瞧，看看我怎么训这儿子。那成，明天我看看。到了转过天来，皇上带着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午门以外都列队。老中堂刘通讯好几十岁，打远处扛着一口铡刀过来，铜的铡刀，上百斤的大铜铡刀，老头一个人扛着，健步如飞。皇上坐那儿，他骗我，他说他盯不下来，那东西我都未准能拿得起来，这也太重了。再掏了掏，一团上古的精神，扛着这口铡刀，在身背后跟着他这三个儿子，长子刘忠，次子刘孝，三子刘墉，来到皇上跟前，把铡刀往地上一扔，扑通就跪下了，给您请安，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仨儿子也过来磕头，退在一旁。皇上，我今天跟您说了，我要在这儿午门训子，啊，怎么训？我这瞧着呢，你训给我看看。哎，扶了扶铡刀，就在皇上跟前把自个儿的长子刘忠叫过来，儿、啊、亲前来。爹，您说， 我问你几句话呀，您说。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好，儿，你进前来干嘛呀？爹，我现在要告老归田，皇上不相信，说我告老归田了，你们三个人长大了，有朝一日不福保大清朝，不忠心耿耿对待皇上，他怎么办？他问我。好，现在我在午门以外把你给砸了，把你砸死，让皇上瞧瞧我是不是忠心耿耿保大清，真听话。来到栅栏道这儿，自己打开了，往这一趴，爹来吧。老头过来拿手扶着这铡刀把，往上一抬，咔咔咔咔咔，耳边像龙吟虎啸，皇上您瞧着，血滋出两丈多远去，分成两半，皇上都傻了， 他干嘛？ 怎么？我是说着玩的，这就死一个，不是老爱卿，这我这开玩笑呢，虚无戏言。皇上您瞧着，儿啊，进前来。 小刘笑， 啊，爹，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来，不是爹，我有话说，你给我这咔，就一脚踹小肚子上，口吐鲜血死了。杀死刘宗，踢死刘孝，俩儿子都死了，老头能不心疼吗？眼泪哗哗的，咬碎满嘴的钢牙，一点手冲着刘墉，刘墉站着看着都傻了。 哎呀，俩哥哥就这么完了。 儿，进前来。不用，这儿听见。过来，你过来，你别闹啊！不是你别，我问你，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死得亡。爹，还有那么句话呢，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拜拜。撒腿就跑啊！回见了您内，我不玩了。俩哥哥就这么就死了，撒腿就跑。老头不饶人，哎哎，这皇上这瞧，这你这不孝的狗子，你哈腰，把铡刀抬起来，扛着铡刀追刘墉。皇上傻了，你瞧，你瞧，这一圈一圈的干嘛呢？这是，哎，怎么进去了？进皇宫？哎，怎么别去，老头，你这我开玩笑呢。龙椅一上下来，撩着自个儿这袍子，追老中堂刘通去。文武大臣一瞧，皇上都追啊，来吧，咱也追吧。仨丫子开始在这皇宫紫禁城里边就开始赛跑了，集体的马拉松啊。头一个刘墉，二一个老头刘通讯扛着铡刀，三一个是皇上，站住！后边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跟着都跟着，可就跑起来了，乱了套了。哪儿的事儿去？午门以外，这个午门训子可不是这么好看的。皇上琢磨了，早知道不让他训了，这一上午这就死俩，你看我还得追他，一边跑一边想事儿。刘墉腿脚快，老头扛着铡刀，他岁数大呀，他追不上，他毕竟他年轻啊，啊，跑这快，跑来跑去跑到慈宁宫，太后跟慈宁宫里边待着正念佛呢，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儿，反正听着挺乱。屋里边敲这木鱼念佛，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还是赶紧啊，接着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继续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你为什么在皇宫里边跑啊？怎么进来的呀？ 回太后，刘墉会说话。老佛爷，你清朝的这个太后啊，什么这个皇上，都称自己为佛爷， 为老佛爷。我姓刘，我叫刘墉，我爸爸是三朝元老刘同勋。哎呦，这是忠臣之后。来来来，起来赐座。 搬过来一座，他坐这儿， 刚坐下扑通就跪下了。太后，我活不了了。怎么回事？你赶紧起来，起来说话。不行，我活不了了，我跟您说吧。 跪在地下诉说前情，怎么回事？我爸爸怎么午门殉子，怎么扎死刘忠，怎么踢死刘孝，我爸爸还要扎我。 我跟他说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我说回见吧您这。我就跑了，他在后边追我，我跑到您这儿来了。哦，听到这儿太后不高兴，拿手点指，莫非说你贪生怕死之辈？不是啊，太后，我这都是为了大清朝的江山呢。 啊， 你说你不是贪生怕死，你为我大清朝，为什么？有什么原因？是这么回事，你想，我爸爸三朝元老现在要铡我，他把他的这个子孙后代全铡了，大清朝的忠臣都得琢磨，我们当忠臣有朝一日告老归田，都得把自个儿的儿子给铡了，谁还敢保大清朝？这大清朝没人保，这江山不就完了吗？哟，太好了。太好高兴。咦，说真好，说真好，说真好。哎呀，这小孩懂事儿。哎呦，难为你这颗心呐，我的儿啊，臣谢主隆恩。怎么了？不是，您刚才封我为育儿干殿下，多赞。您刚才说，嘿，我的儿啊，不是，嗨，我那个是，我说着玩儿呢，说着玩儿，君无戏言呐。那您要说着玩儿，您说话不算，那以后我们说话都不算。我那算，好，都不算，那不造反了吗？那个。嗯，好吧，嗯，我说话算，我封你为育儿干殿下，来呀，过来。一伸手把自个儿这个佛珠摘下来了，再套脑袋上了。刘墉啊，我封你为铁像金锁后，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哎，刘墉高兴， 死不了了，我爸爸也不敢宰我了。他们这儿说话，老头赶到了，把铡刀放在地上，跪地下，参见老佛爷，成何体统？一个老中堂扛了个铡刀，我都听说了，太不像话了啊！怎么着，铡死刘忠，踢死刘孝，你还要铡刘墉？你是忠臣啊！刚才刘墉都跟我说了，你要把他们都宰了之后，别的忠臣得琢磨呀。我们要告老归田，也得把我们的儿子宰了。谁还敢保我大清朝啊？谁还敢保我这大清朝万里河山？没人保，我们这江山不就完了吗？太不像话了！全家抄斩，祸灭九族。刘墉站起来，别介别介，我刚把命捡回来，怎么又回去了？哦，对对不对，我说没说，算了吧算了，救回来吧。哎呀，太危险了，太危险，差点又死了。刘墉都吓坏了，直哆嗦。 不应该这样啊，我现在封了他育儿干殿下，谁也不许宰他。 皇上这都感到，哎呀，你一个皇上，我这是晨练吗？这不是什么晨练，你也跟着跑。 得了啊，我告诉你，这正要介绍刘墉自个儿过来。哥哥，乾隆哪的事儿？怎么哥哥了？勾肩搭背，哥，咱以后叫哥们儿了啊！我是您兄弟，您就是我大哥，一日为大哥，终身为大哥，我以后就听您的了。乾隆一瞧，刘墉这流氓啊！这是，不是太后这怎么回事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怎么封的他育儿干殿下，铁镶金锁侯？哦，是这么回事。 刘同庆高兴，为什么高兴？自个儿的儿子不用死了，挨顿骂吧，那必定是亲生的骨肉。自个儿儿子三个都扎死了，幸亏太后保住刘墉，自个儿也高兴。刘墉一点一点的凭着自个儿的才学升官，升到他这个位置不足为奇，有一定的能力。还有的观众说了，我知道宰相刘罗锅，刘墉是罗锅。不对，刘墉不能是罗锅，这个六根不全者不能建军。罗锅怎么能当左都御史、吏部天官呢？他六根不全，你还能当官？不可以，长得丑的都不允许见皇上。当初在这个残唐五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姓黄叫黄巢，大伙儿可能有听说过的。起义军的首领黄巢，文武双状元，文状元武状元，多大能耐。就因为自个儿长得丑，皇上不知道，考官都点了他是状元，而且是文武双状元。皇上高兴，叫上金殿御笔钦点。黄巢高兴，穿青挂皂，大红花，骑着大马，得跨马游街。街道以上老百姓全瞧见了，我这黄巢长得这丑啊，这大黑脸，翻鼻孔，大嘴叉，脸上有一块蓝癣，一块紫癣，一块黑癣，怎么长了好些个毛？我这个丑啊！原文记载，这个人四层牙，四排牙，哎呀，要不他胃口好，嚼得碎啊，他嘎嘎嘎嚼东西，你说这多丑？就这模样，说话瓮声瓮气，哗哗，跨马游街，老百姓都躲开，哪来一熊瞎子？走着走着，来到五凤楼。五凤楼什么地方？娘娘们待的地方。娘娘听说今天有状元打着楼底过，好几个娘娘开会，咱们也没事干，咱们上这儿扒头瞧瞧状元吧。文武双状元肯定美男子。他们猜错了，站在楼上，正好黄巢打楼底路过，娘娘扒头看，黄巢抬眼一瞧，哟，娘娘得打招呼，客气，吓死六个， 还御笔钦点，甭钦点了。皇上一听怎么意思啊？吓死六个娘娘，得了，贬旨为民，完了，白考，文武双状元废了，把考官叫来，宰了，杀头之罪。为什么？你瞎呀？长成那样还能当官啊？不可以，以貌取人，把皇朝贬旨为民。他错了，皇朝的能耐太大了，不服啊。我是长得丑，那你也不可以这样。哪儿啊？你就给我贬旨为民？那皇上还有的说了，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唬人就不对。皇朝不服气，起兵造反。到后来，他成功了，那还了得吗？这皇上犯这个错误，皇朝也是了不起的人，长得丑为咱们中国留下很多古老的传统，比如说正月十五挂灯笼灯节，哎，就是他留下来的。怎么回事啊？起兵造反，啊，攻打城池，打了好几天都打不下来，城墙太高，弓箭手太多，怎么着也攻不下来。皇朝着急了，跟自个儿的军师商量，这个麻烦呀，这个攻不下来呀。军师离他倍儿远，你实在太丑了，我都要吐了，这攻不下城来，我要微服私访。您干嘛去？这马上要到上元节了。什么叫上元宵节？在古代啊，这个春节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上元节。马上快到上元节了，我呀化妆一个卖元宵的，我带挑了这么个挑上城里边卖货去。哎，我看看城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去瞧瞧。您去吧，您带着谁？不用，就我一人就行。微服私访，化妆好了，乔装改扮进城。他也是傻，你长成那样怎么化妆？化妆有用吗？你觉得？啊，四层牙，一看这牙也就傻了。跳了跳进城，支好了摊卖货，他一边吆喝一边打探这个军情。他瞧着那边有一堆人在那说话，过来一瞧，干嘛的？聊天儿。有一老头跟那卖醋，一帮人跟他聊天。啊，这聊什么？听说了吗？皇朝带领大军要攻城，我们这老百姓要倒霉啊。哦，这正说着话呢，过来一队官兵，上上有旨，我跟你们说啊，皇朝已经进了城了，现在四门已经关闭，他走不了了。啊，皇朝一听，坏了，我军中出了奸细，把我的行踪泄露了，这怎么办？条儿也不要，撒腿就跑，跑到那小胡同里边去，官兵四处的搜查呀。跑过来官兵，赶紧躲在门后头。官兵跑过去了，打门后的刚出来，这队官兵又回来了，这怎么办？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到那么一个宅院，没关着门，推门进来了，一反手把门插上。我们院里一瞧，站着一老头，不是外人，刚才卖醋那位。哎呀，老爷子您得救我呀，官兵现在找我。我找，赶紧来来来，上后院。后院都是大醋缸，一个一个的醋缸，里边都装满了醋，有这么一个刚装了半坛子，上里边泡着去。啊，那一会儿下半身没了就。我说不泡那么长时间，你跟里边待着吧。把盖儿盖上，官兵一踹门进来，老头儿，啊，各位军爷，怎么了？怎么了？蹲着了。告诉你啊，刚他们瞧见了，皇朝进了屋了。在你这儿了，赶紧把他交出来。我没有，没有，没有。打，怎么打？老头也不说。好，不说，我们自个儿找。这屋搜那屋找，东西也都砸了。来到后院看，大醋缸，砖头都给砸了，砸了三个。幸好没砸到皇朝那缸，但这个醋一流出来，刺鼻那个味儿，官兵受不了。哎呦，太味儿了！看来真没有。走吧，走吧，走吧。一会儿咱们再回来再找。他们走了。一打盖，老头都傻了，半缸醋被皇朝都吐满了，他在里边也呛得慌啊，那就出来吧。老先生，我现在怎么办？你要想出城，你可出不去了，四个门都关了，那我怎么办？我跟你说，有这么一个小庙，你往前走，然后左转，那有一小庙， 进了庙，庙的后院通着我们这城墙，挨着城墙那有一个豁口，你打那儿出去。哦，因为我天天卖醋，我知道这事儿。哦，我能走，我谢谢您。那我这攻城攻不下来，攻不下来，你正门攻肯定攻不下来，城墙太高，弓箭手太多，你就从那豁口那攻城。老先生，您知道我是谁吗？那还用说吗？你长成这样。你是皇朝哦，您知道，他们说我这个相貌丑陋，吃人不吐骨头，难道说您就不怕吗？嗨，当官的说话哪有真的去？我不信，我还希望你早点来呢。你解救我们这些百姓，太好了，老爷子，我谢谢您。但是我临走之前，我跟您说一声，眼看到上元节了，您啊买红纸糊这个灯笼，然后挂在您这个门口，跟穷苦的老百姓传，跟他们说啊，只要是穷人家里边都挂上灯笼，到了上元节这天，因为那天我要攻城。老头就四处的串闲话，跟人家说啊，挂灯笼，皇朝跑了，率领大兵攻城，到了上元节的当天，这个城池里边照如薄昼，家家都挂灯笼。进来之后，为什么他让他挂灯笼？他知道挂灯笼的都是穷苦老百姓，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像老头他接触不到，只要没有挂灯笼的，个个杀尽，都给宰了。所以说当天晚上把这些土豪恶霸呀全都给杀了。所以说咱们元宵节的时候都挂红灯笼。皇朝这么丑，那不能当官啊。刘墉真这么丑，罗锅那可能左都御史罗锅，文官一条腿，武将没胳膊，皇上没鼻子，娘娘一只眼，这是残疾机构，这是那金殿以上还能带上啊？皇上没鼻子，所以说这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不能有残疾，五官长得不好看都不行。那为什么说这个刘墉是罗锅呢？他念书念的，过去这个念书人阳毡坐透，铁砚磨穿，念书老跟这儿看书，这人念攒了都啊，他有点水蛇腰，哎，有点水蛇腰。那么说他这罗锅谁给起的呢？不是外人，也不是他自个儿起的，也不是这文武百官给起的，皇上封的。皇上封他干嘛？也不能算皇上封的，他自个儿去讨的，讨封的这么一个罗锅。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天，皇上升坐金銮宝殿，文东武西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这都站好了。刘墉是左都御史，他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啊，御史就是参人。为什么叫刘三本呢？每天准参三本啊，天天参人，不是参这个就是参那个，天天他的事儿最多，没事老参人，皇上跟人坐着比较讨厌他。刘墉出来了，臣刘墉有本，往地上一跪，叩见国主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又有本，你老有事儿，你比我都忙。得了得了，咱先别说那事儿，你什么形象啊，倒霉模样，看往那一跪跟个罗锅似的。正事儿不提了，他说他是罗锅，倒霉模样跟个罗锅似的。你再看刘墉，臣谢主隆恩。你怎么不要脸啊？哎，刘墉，你这人是没羞没臊还是不要脸？这不一样的意思。是啊，就是啊，我说你罗锅，你有什么美的呢？怎么还谢主隆恩呢？这里边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啊？在清朝 皇上只要封给你一个字儿，封给你一个字儿，可以多领10000两银子。封俩字儿罗锅，这就是20000两银子。 臣 谢主隆恩。皇上，这个只要您封一个字儿啊，每年多领10000两银子。这您封我俩字儿，说我是罗锅，我每年多领20000两银子。 不是，不是我，哎呀。 哎呀，哪儿就2万2银子？是有这么规矩，还真是有。只要他说出来，封给你一个字儿，一年领10000两。包括说慈禧太后被封16个字儿，一年多领16万2银子。这叫什么呀？胭脂粉钱，胭脂粉就是化妆品啊。西太后用的化妆品那都是 Chanel 迪奥都得这个。16万2银子买 Chanel 往身上呼，能把自个儿呼成叫化机。那得买多少？你就擦吧，站在故宫这擦能擦到西伯利亚去。买太多了，皇上也没办法，他这谢恩谢的也太快了。皇上不甘心，哪儿啊，给你2万2银子，自个儿吃人不香了吗？给你2万2银子，皇上鸡贼算得细，不行，哪儿就给他2万2。这您封的，这不是我说的，难道您说话不算吗？算，绝无戏言，我说话没有不算的。哎，想了想，皇上有主意了。六根不全不能当官儿。我说的六根不全，我说你是罗锅，你不非承认吗？2万2银子我不给了，你也别在我这上班了，你走吧，炒你鱿鱼，而且你每月那工资我也不给了。刘墉，我说你是罗锅，你承认吗？ 我承认， 是您封的，我敢不承认吗？那你是罗锅，你当不了官儿。啊，我怎么当不了？六根不全，2万2银子不给了，罗锅俩字免了，然后你以后也不用来了。 不是，皇上，我不是真罗锅，我并没有残疾，我有点水蛇腰。 那说你罗锅，你承认？残疾不能当官。残疾不能当官，我知道，我这不残疾，那长得丑也不行。 长得丑不能当官， 那我问问您。三国年间庞统长得够丑了吧，啊，大黑脸，长着好些黑毛，翻鼻孔大嘴叉，他比我丑吧？是啊，是挺丑的。对啊，那他怎么能当官啊？这个庞统他有这个排兵布阵，他有帅才，可是他没有文才啊，对不对？诸葛亮能有前后出师表，他有吗？哦，那行，那庞统不算。那这个谁，陶渊明，他也是残疾，他当过县令，他长得也丑，人家怎么能长得丑？他斜眼儿。谁说陶渊明斜眼儿？你看他有那诗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想他采菊东篱下，怎么悠然见南山？对呀，他在东边采菊，他怎么能看见南山呢？他不是斜眼的，他是什么呀？啊，哎，这倒是哈，我矫情不过你啊，你真能矫情啊！那这官儿，那你就当着吧。那臣谢主隆恩。这罗锅俩字算是落下了。刘墉是真有学问，把这些问题都给化解了。 刘墉把皇上刁难他的问题都化解了。